卖水吧，怎么说呢，它是花旦的一出那个本宫戏 啊，本宫戏， 它那个它要求各方面都是比较就是全面的吧， 嗯， 我觉得这样就是演卖水吧，能更好的展示我自己， 嗯， 一些优点呀，或者学和六年中积累的一些学习经验呀， 嗯， 什么的， 嗯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展示你的一个剧目啊。 对，对， 这个邓红叶看你好像不大，你今年有多大？ 我今年17 啊，也17岁了。 他从江西来， 啊，从江西来啊，嗯，那个到咱们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时候是多大？ 12岁。 12岁， 嗯， 那已经也有5年的时间了， 嗯， 啊，那这个一来就是5年，当时考来的时候，是家长怎么想的？从江西一下到北京来，你是特别喜欢京剧吗？ 是这样的，我的姥爷吧，嗯，他特别喜欢听戏， 哦， 因为小的时候我妈妈上班比较忙嘛，然后就把我放在他家了。他那小的时候接触到这个，只是看着他那个演员头上戴的呀和身上穿的特别好看， 嗯， 就特别感兴趣。其实小的小孩也不知道就是唱的好不好啊怎么样的， 嗯， 就老在家里比划。然后有一天我妈就看见我，就是就说你想唱戏吗？就随便问了一句，我说我想， 嗯， 然后就找了一个老师。然后当时刚好那年就听说那个附中要招生，然后呢，我就想，我妈就想让我去试一下， 嗯， 就临时学了一出醉酒。 嗯，这个一考就中了吗？ 对， 一考就中了， 嗯， 啊，看来你还是下了功夫了。嗯，那我想呢，这一学呢就是5-6年的时间， 嗯， 在这个当中，你觉得和你最初的想象，还有你亲自到这来学习是一样的吗？ 嗯，不太一样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进校之前吧，我妈跟我说过这特别苦，我说我什么样的苦都能吃。 嗯。 后来刚接触到的那，尤其是武功技功，真是一点基础都没有。 嗯， 然后上课吧，就是几乎就是在摔跤。 嗯， 那个时候，而且老师还经常跟我们说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想家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要坚持。 嗯， 所以有的时候，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同学都去练功了，我一个人憋在宿舍，就是打电话给我妈， 嗯， 当时就哭了， 特别想家。 对，然后我妈也劝我，然后同学回来之后也安慰我。就是这么一年一年的走过来了，再回头看一下， 嗯， 好像也觉得没什么了。 反正是坚持下来了，估计这里边什么汗水啊，这个泪水啊， 嗯， 也是老友啊。 嗯， 我想听你说这话呢，你的老师呢，实际上都挺感动的，是吧？嗯，回想呢，孩子这几年当中的这个经历啊，也是挺不容易的。那么小就到学校来学习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基本上是成才了。啊， 是的。 嗯，确实，这个邓红叶同学呢，我想你现在是毕业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吗？ 毕业以后就是考大学， 嗯， 继续深造， 哦，继续深造， 对，不断提高自己， 哦，准备考哪所大学啊？ 其实吧，就是自己目标还是我们大学大专， 嗯，大专， 对，然后那个上海吧，我也会去考，只要有学校我都去试一试， 嗯， 就是。壮壮胆的吧。 嗯，好，那我也是祝愿你能够这个考试成功啊。 谢谢。 那这个张校长，您看您这个爱徒，是在这个他班里边处于什么样的水平？ 嗯， 他要考试的话，能够成功吗？ 嗯，我觉得他呢本身的这个条件呢，他个子不是很高。 嗯。 我有6个学生，邓红叶呢属于前3名吧。 嗯。 啊，就属于他个人天赋条件。嗯，我觉得是一般， 嗯， 但是他非常努力，非常刻苦。我们这一行呢，有这时候，就是你可能通过你的这个艰苦努力，能突破你的有限的条件， 嗯， 个头那是没办法了， 嗯， 那么只能通过垫底儿。但是你的声音、你的身段的协调感、你的功夫是可以再造的， 嗯，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，邓红叶呢是比较出色的， 嗯 嗯，所以我预祝呢，就是说他考我们学院，考上海戏曲分院， 嗯， 我都预祝他能成功， 嗯，听了老师的话，邓红叶有没有信心的？ 嗯，信心万分， 信心万分哈。实际上这个子还能够长，刚17岁， 是 啊，还能够 23还 窜 一 窜 呢，我老说， 是的。好，那么下面呢是这个萧萌啊，萧萌呢是唱老旦的， 嗯 啊，这个当时为什么给你定在老旦这个行当啊？ 可能是跟我的嗓音条件有关吧。 哦，比较宽。 对，因为我记得，嗯，因为我在考附中之前呢，已经学过戏曲， 嗯， 但当时可能就是属于一种娱乐性的东西吧，每个星期嘛，然后学一次，然后也那会儿可能也跟邓红叶他们是一样的吧，抱着一种

你就赵公啊子，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臣一公啊神下拜礼，公啊金阎王门内的礼，法堂上看的人都把